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了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旅游方面，备受关注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预计今年9月通车。列车试运行目前正处在关键时段，届时从北京搭乘高铁约9个小时可以到达香港。老北京的胡同令全世界游客向往，可是看不懂门道怎么办呢？东城区景山街道在胡同里设置名牌，写上简介，加上二维码，游客只要扫一扫，胡同瞬间变身立体博物馆。每一条胡同的名称由来、发展演变、胡同里名人故居中发生的历史故事等等内容都能够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据介绍，未来景山街道73条胡同、6条主要大街都要装上二维码导游。最近抖音上的网红桥短视频火了，在动感音乐的伴奏下，人们三五成群地走上水上吊桥，并且左右晃动，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玩法看似相当刺激，却暗藏风险。搜索发现，目前抖音上有多条网红桥的相关视频，虽然有部分视频在底部标注了该行为存在风险，请勿轻易模仿的字样，但是仍然有不少视频没有进行任何的危险提示。暑期旅游旺季，消费者出游的热情继续保持高位，其中乘坐游轮享受碧海蓝天成为不少人暑假出游的选择。来听记者张博的报道。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邮轮市场的旅客数量接近500万人次，环比增长了 34%， 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预计2018年会接近570万人次。途牛网发布的数据也显示，上海、北京、南京位列日本、东南亚等短线邮轮客源地前三，同时北京、上海还是中东、欧洲、美洲、吉利等长线方向邮轮游客源地的冠亚军。整体而言，北京、上海两地消费者不仅是休闲度假游的爱好者，也对邮轮游热情极高。从出游群体来看，以中老年团队为主的爸妈游客占比最高，其次是带孩子出游的亲子客群。邮轮品牌选择上，皇家加勒比海洋量子号、哥斯达塞琳娜号、皇家加勒比海洋赞礼号位列人气排行榜的前三。其中在位于榜首的海洋量子号上，更多海上体验的娱乐革新被引入其中，比如说海上冲浪、空中飞人等项目。邮轮上的综合场馆还配备了碰碰车和旱冰场等设施，加上先进的邮轮客房，都让海洋量子号的热度是持续居高不下。过去几年，随着邮轮市场的快速发展，行业内也出现了供给过量的情况，最近也陆续有国际邮轮公司宣布退出国内市场。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更多是市场的自我调节。长远来看，随着国内客群对于休闲旅游概念的接受，邮轮游的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感谢张博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出境游方面，缅甸政府将从10月1号起对中国游客实行落地签政策。缅甸也成为今年继阿联酋、阿尔巴尼亚波黑之后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或限时免签的国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左右，湿度大体感闷热，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不大，对出行影响不大。今天夜间及明后天本是多雷阵雨，出行请注意防范，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又到周末了，咱们周末呢就要聊一些开心的事情，比如说买房啊，比如说卖房啊等等等等的啊。 这不应该是头疼的问题吗？我觉得 怎么会，哎，你都考虑要买房了怎么会头疼呢？我 就是 选哪个，对不对？买完之后你的生活就要奔向幸福的生活了。 哦，这个 卖房更不用说了。 嗯， 卖完之后就成有钱人了，对不对？多棒的一件事情。 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应该算是开心的事。 当然是开心的事情啊。嗯，周末呢我们就要开心一下。所以在周末的时候我们要聊的可能是跟二手房啊，比如说或者说租房啊， 嗯 啊，新房啊等等这些内容相关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话，平时也可以跟我们联系，两种方式。在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钟到三点钟这一个小时时间，大家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块来聊聊天。 嗯， 或者您可以随时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一起跟我们说一说关于家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爱我家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的研究经理李佳荣，欢迎佳荣。 大家好，佳荣。 哎，还有一位呢是新朋友，我爱我家北京公司金融街大区的商圈经理周柱，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周柱，来自我爱我家金融街商圈。 哎，这个周柱来了，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可能要重点聊的区域是哪儿了，对吧？ 对， 一会儿我们再说，我们先把贵的放在一边儿。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因为现在是8月10号，也算是8月初嘛， 嗯， 刚开始，很多有关于7月份的一些房产的数据，基本上这个时候都已经出来了。我们先让家人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些数据是可以让我们去参考一下的，关注一下的。房价到底是涨啊，是跌呀？这个成交量到底是涨啊，还是跌呀？等等等等，来先跟我们说说，家人。 好的，好的，那我就先从那个我们二手房的买卖开始说起。 得嘞， 就是整个七月份，我们是环比六月份的话，我们的二手市场的成交量是 1.45 万套，然后仍然是在下降。 嗯， 也就是说六月比五月下降，然后七月比六月也是在下 降。 嗯，是的，但是呢整个的降幅是收缩了。 嗯，哦，降得不那么厉害了。 对，降得没有那么厉害了。嗯，另外呢就是价格，其实这几个月来说价格一直就在一个小幅度的波动。那么整个七月份的价格呢，我们从成交的这些数据来看，价格是微微有一些上涨，大概上涨的幅度是3%。 嗯， 所以我们是视为是小幅震荡。 嗯， 跟它的这个交易结构像改善性住宅，像一些比较改善性的板块转移是有一定关系的。 嗯 嗯。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监测二手交易数据的时候，我们会监测一些供需的这样的指标。 嗯， 那么我们会看一下就是我们的新增客户新增房啊，它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整个七月来说呢，新增房客比它是有略微的下降的，就是表示我们的这个需求方可能是稍微有一点萎缩，但是整个来说四五六七这几个月是比较平缓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交易环节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指标，就是叫做一个成交被看次数。也就是说一个客户如果说他要 形成成交的话，那他到底会看多少套房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比如说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这个数据可能平均会比较高，是大概能达到15左右。那么到了七月份已经降到11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客户在做决策的环节，他可能做决策的速度会更快了，而且这个数据较之六月份又有所加快。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虽然就整个从二季度到七月份来看，六七月份其实算是一个小低谷，但是这个小低谷呢，相对于年初来说，仍然是一个比较活跃的状态，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嗯， 那么这是整个二手房市场的情况。 嗯， 哎，刚才提到这个备看次数，我就其实有一个疑问啊，这个备看次数指的是这套房从，比如说我们开始就是出售到他最后成交，他的备看次数，还是说我这样的一个客户，他看了15套或者11套房之后，他最后敲定了他想要的那一套？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两个数据我们都会观测。 哦，那刚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备看次数，具体指的是这个房还是这个客户？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数据指的是这个房。 哦，就等于是他在备看了11次之后， 对， 成交了。 对对，是的。 嗯，明白。刚刚说了，就是可能拿出来卖的朋友们相对可能观望的多了一些，或者是在一个相对平稳期，可能我现在也不着急卖，我知道这个市场可能不是特别好，或者是不是完全的卖方市场，可能也不能说是完全的买方市场，但是现在我在犹豫。包括最近一直也在关注啊，好多的论坛上面，包括好多买房的朋友也都在说啊，前一段时间前两个月的时候跟这个户主聊的时候还能往下砍砍，这两个月不怎么往下降了。我说哟，是真的吗？这样我先问一下周助，因为您是一线的，您对这个可能比较了解，现在是不是砍价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 现在的溢价空间呢，对比于这个四五六七的月份呢，相对来讲是收窄的。 哦，就是不怎么允许你砍价了是吧？ 基本上 不接受了。 对，基本上就是溢价空间呢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嗯，好，这也说明其实我觉得是一件挺好的事儿， 挺好。 就是相对来讲，大家对这个价格呢也比较明了了。大概目前买房啊，咱不说未来啊，未来谁也看不清楚。目前买房，至少这个价格是稳定了，相对稳定。如果您决定要买这个小区的话，您可能目前看到的价格就是未来我觉得至少也得小半年或者说三四个月的样子，差不多可能价格浮动不会太大了。这个时候您如果觉得哎，出了一套您的户型各方面都满意的，您其实是可以选择出手了，对吧？包括今天也有一位朋友是前天的时候通过我们的微博发来了一个问题，我说您正好在周五的时候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正好有专家来给您解答一下，因为他问的就是关于买二手房资质的问题。这是张龙峰，他说了，目前买二手房的资质是什么呀？我名下有一套住房，没结婚，北京户口，首先说他还能买吗？ 他不能买了。 他怎么才能买呢？先结婚。 如果他跟有男朋友或女朋友可以结婚之后再买， 结完婚之后成了一个家庭之后，您就可以再买第二套了。 对， 对不对？目前的状态是没法买了，就是北京户口我单身也没法买，名下只允许有一套。 对， 哦，是这样的。好好好。得啊，跟我跟您回的可能差不多啊。如果您有后续的问题，比如说想结婚的问题啊，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结婚咱们节目也管。 对，没反正我们这平台大，对不对？ 够全乎的。 发着您照片，我们给你找找女朋友什么的哈。 我以为 您还有一套房子， 打住吧，别开这口。万一以后全是那样互动的，我看你怎么办。 而且您这房子要在金融街那就更好了，对不对？ 哎呦我的天。 来，这是刚刚我们大概看了一下数据，另外我还看了一下，因为刚刚说了是跟前几个月比稍微有一点往下走，但其实跟去年比是好的不止一点点啊。它的价格来讲，还有包括它的成交量来讲，好像都涨得蛮厉害的。我说的是成交量，价格还好。 成交量是这样的，成交量看去年二季度，要是今年二季度跟去年二季度比的话，那涨的确实不 是 一点点， 确实很多。 对，因为去年的政策不三月份嘛，四月份开始就降到10000套以下了，然后今年三四五月份基本上都会在14000-15000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相差是挺大，但是价格方面反而没有这么突出的 影响，因为对去年年初的时候价格其实是处于一个偏高的位置， 对 啊、那么到了今年的话，我们整个一个同比显示我们今年的价格反而是比之前要低一些的， 对， 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量升价跌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的，就是这个在整个这个交易比较冷的这个整个周期里面，这个价格还是降了的，比起我们16年底17年初的时候，这么一个价格峰值降了不少。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金融街这个区域，不知道从数据上看，因为从口碑上来看，金融街一直是金字招牌，啊，就是它的那个房价也好，包括租金的价格也好， 没错， 其实一直我觉得应该算是引领整个北京吧。不知道从真实的数据上分析是不是我们了解的这个样子呢？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金融街的租金一直在整个北京的板块算是比较偏高的，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金融街的租赁它活跃度也是在整个北京的板块是比较高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就是我们看整个5、6、7、3个月吧，我们就说最近的这几个月。最近这个几个月我们从成交上看的话，金融街整个成交还是以一居和两居，就是租赁成交，以一居和两居为主。那么四居以上，首先它的供应量就不是特别大，所以说其实在大多数板块都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价格上来说的话，6月、7月的价格是有小幅连续的小幅上涨的，大概是6%到7%的这么一个涨幅。涨幅不是很高，但是确实租房的人们是可以感受到这个价格的上涨的。这个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主力的面积主要是集中在50到70平米这么一个面积区间，那么主要可能是我们的小一居室或者有一些小的两居，然后这样的产品会是市场成交的一个主力。然后最后呢，就是从价格上来说的话，120到140以上，那么这些类型的产品，那么它的租金基本上都是在10000以上了，基本上没有10000以下的，很少了。那么50以下现在是平均价格是还可以，平均价格是在5000左右。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其实是可以看一下的。 其实他刚才讲，比如说就是说6、7月份，然后这个租金其实是有上涨，大概6%到7%。 对。 你知道我之前我调查了一个数据，我不知道是这个数据是跟这个金融街只有它特有的，还是全北京是这样。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就是在金融街租房的这些朋友哈，比如说之前是跟房东那儿租的房，房东包括几年都没有涨这个租金，好像就在今年的差不多6、7月份就突然涨了租金，比如说从5000多一下涨到6000，也就是一居。所以当时这个事儿出来，就他们就很惶恐，说这怎么回事？是整体的一个上涨呢，还是就金融街这一块呢？ 现在整个北京市场租金价格的确都是在有所上升，一方面是跟这个需求比原来活跃有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购房的需求是被压制住的，那么导致一部分人他可能原先是要买房，但他必须要租房，然后再加上生活观念的改变。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数据还显示，就是我们现在租房的主力基本上都是90后。那么90后呢，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可能会在更大比例的人群，他会更愿意选第一离我工作地点比较近的，他可能不愿意为了省那些钱然后住到一个比较远然后交通通勤1、2个小时的地方。然后第二就是他对居住条件要求也比较高，为此他愿意支付一定的代价去获得这种无论是通勤时间上或者是居住环境上的这种优化，这也是带动了我们这个租赁市场的一个风向的一个略微的转变吧。 明白。其实不光是北京啊，我看了一组数据呢，就是分析了整个中国的几大城市啊，它可能是大城市分析的居多一些，3、4线城市好像少一些这方面的数据。就拿大城市来讲，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上海，比如说深圳，比如说广州，比如说成都，比如说南京，像这些城市 房屋的租金的价格是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一直呈现上涨的状态，而且每个城市的上涨比例不太一样，涨幅最高的应该是南京。南京呢，从最开始，比如我们也拿金融街这样的核心区域来讲，比如说它原来的平均租金可能是4000，到了今年刚刚出的数据应该是4月份的租金的情况，大概是到了7000，涨幅就能有几乎翻倍啊，几乎达到了一个翻倍。有很多人说这是为什么呢？啊，这个也有人提出说这怎么会涨得这么多？一方面是因为抑制了刚刚嘉荣说的，就是抑制了我买房的一些需求，我没有办法了，我只能在那边租了。还有一方面是国家有一些相对应的扶持政策，对于这些城市未来的发展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前期的规划，包括有很多的一些有名的企业，他选择从这种特大型的城市开始往那些所谓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转了，所以他们的相对的租房需求量也就上来了。而且我看到了他们那个租房供应，我觉得还蛮可观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拿咱们北京的金融街来讲，租房供应啊，这个区域可能比如说有1000套房子，在那边的核心地段大概能有20000套房子。我说哇，原来盖了这么多房子，这就是原来所谓的我们可能称之为叫鬼城，比如说郑东新区那样的地方称之为鬼城，没人去。但是因为很多政策的落地，啪一下人乌央全都去了，房价红就上来了。他们的新房的房价，我们拿郑东来说啊，从原来的10000多到现在的最高房价竟然能达到70000多，郑州的水平。所以可想而知，现在我觉得北京来讲啊，应该还是算是幸福的。我觉得可能会打一个引号啊，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不同意，这么贵还幸福。但是相较于西安，相较于郑州其他的这些城市来讲，北京的房价几乎是稳定的， 是 就至少在这一不到一年的时间来讲几乎是稳定的，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啊。未来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先这样，我们先要进两条广告，一会儿我们也问一问这个周柱，因为他作为一线人员对这边肯定特别了解，我们也请他分析一下为什么金融街这个地方啊这个房价一直是这么高。我们说租金也好价格也好，它为什么这么高呢？是不是有它独特的一些区域的特点在里边？我们一会儿回来接着分析。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 老婆，每个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先来解决一位朋友的问题。诚信经营说了，我呢是不是北京户口，在北京呢有一套房子，我们家呢有2个孩子，像我这种情况还能买房吗？或者说我们把这套房子卖了还能买吗？来，周柱回答一下。 我先打断先问一下，他是这个北京户口是吗？ 不是，外地户口。 外地 OK。如果是外地户口的话，以家庭为单位只能有一套北京的住房。如果你觉得现在住的不是特别合适的话，需要改善的情况下，那你只能把你现有的住房呢卖掉，完在你所需求的区域呢再去买一套，这样是可以的。 这样是没问题的。但是呢，

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一百三十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一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调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欢迎各位继续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还有我们两位嘉宾，一位是我爱我家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的研究经理李佳荣，佳荣，欢迎佳荣。 大家好，我是佳荣。 哎，还有我爱我家北京公司金融街大区的商圈经理周柱，欢迎。 大家好，我是周柱。 哎，今天呢，我们聚焦在金融街啊，说一说租房，在那边租房子怎么样？当然了，如果您想在那边买房，或者在其他的地方买房或者是租房的话，有任何关于房子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刚才咱们也说了一下金融街整个价格来讲啊，包括这个热度来讲都是领跑北京的。 嗯， 而且呢我们分析了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么火呢，周主也说了，因为它的需求人群比较多，各方面的人群，上学的，上班的啊，这个做生意的等等等等，在那边可能都会有一些住房的需求。但是光有需求的话可能这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我们节目刚开始也说了，为什么它火，是因为可能这个区域并不大，可住的房源不太多，是吗周主？ 对。 您跟我们说说在这边的话，如果我们要住的话有哪几块是可以选择的，因为我们知道金融街其实就那么短短的一条街，两边呢基本上又都是办公为主，在那边想要住的话可能性不大，只能在以那个为核心，在周边比如说3公里、5公里，在这个范围内去选择居住的这个地方了，是不是？来先跟我们说说呗。 好，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金融街这块呢，如果你是经常加班了，需要晚上就是就近走过去的这类客户群体呢，比如说上学的这类客户群体，那你一定是要在金融街的这个就近的，就是1000米之内吧，1公里范围之内租房。 嗯， 像这一类的呢，就是产品呢，就是相对来讲价格呢，就是核心位置嘛，稍微的就是贵一点， 贵一点。 对， 嗯， 你像它的一居室的价格大概是在5000到7000之间，看这个不同的装修的情况，瑕疵的配套。两居室呢，大概呢就是8000到10000之间，三居室呢就大概是11000到13000。 嗯，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就是民宅的这类的产品的一个租金价格。实际上，如果说您能接受3公里范围之内，对吧？坐几站公交车，大概通勤时间在20分钟左右的这一类的啊租赁产品，其实，在金融街的北侧，像西直门一带啊。像咱们的现在的官员就是车公庄一带，包括咱们的阜成门外大街，包括咱们现在的月坛北街南街，还有我们就是在南面一点的这个长春街这一带，包括广安门这一带，其实还能找到自己理想的一个租房的一个就是产品。这些区域内的房子呢，介绍一下，比如说西直门，它的租金大概的价格呢，要同比咱金融街核心的位置呢，就是一居室大概就是每一居室大概便宜1000块钱吧，大概的租金价格呢就是5000多到6000你能租到个一居室，大概呢两居室的价格呢7000到8000就能租到两居室了，三居室呢可能这类的客户群体呢就是不多了，价格呢也就是在9000你就可以找得到房了。再有呢就是像一些这个比如说单身白领吧，或者是应届的这个个企事业单位的这些应届招聘来的这些新的这些员工，那你们租房呢可能选择余地呢更大一些，因为年轻嘛，可以、 能跑。 对，像这一类的客户群体呢，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个广安门一带。 嗯， 你像广安门西侧的这个荣丰2008，其实这个小区来讲在北京还是比较知名的、对吧，它的一居室的价格呢基本上也是在4000到5000之间就可以租到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一居室了。 嗯， 包括现在广安门这边的这个远近名苑，其实也可以做到这种同类的产品。如果说这个想要一点这个居住品质好一点的，那可能在长春街这块的这个锦善国际公寓，你要租一个公寓性质的这种高端一点的一居室，大概在6000到7000就可以了。 嗯， 但是你要相对于金融街所谓的一些高端客户啊，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三类客户群体里边，有一小撮人呢还是想要提升居住品质的情况下， 嗯， 那我简单也说一下金融街这一块的一个高端住宅的一个， 也说说这一小撮人， 对， 往哪儿选？ 精英阶层啊， 嗯， 这里边比如说金融街最核心的位置，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城精华，比如我们的枫桥公寓，那这一类的这个租赁的呢客户群体呢，一居室里边主要是集中在外资。或者是咱们这些企事业单位的，就是收入条件稍微高一些人里， 嗯， 他们的这个租金价格，一居室大概是在这个12000到14000，两居室呢大概在20000块钱左右。这一类是我们产品的高端的一个主打的一个一个租赁产品，包括枫桥公寓也是，像这种高端的这种的这个公寓的这个居住条件舒适度都是蛮高的，比如说。无论你几点加班回来，对吧，都是24小时电梯，24小时热水，有停车位，相对来讲的这个租赁产品啊，在金融街这块只要你想租得到的，能符合你的这个大概的租赁需求的，其实你辛苦一点，对吧，上班时间辛苦一点，你还是能找到这种对位的这种产品。 嗯， 相当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金融街西侧的西二环一路之隔的我们的月坛片区， 嗯， 包括刚才我们刚开始这个主持人讲的这个阜成门的万明园，其实它跟金融街只有一个二环马路之隔，走路2分钟也能步行到这个金融街。像这一类产品的话呢，相比于这个二环内的产品，它的价格呢还要低一些。所以说有这类需求的金融街的广大客户可以在月坛这一块，包括阜成门这一块可以看一下。像这块的产品呢，基本上是在一居室的价格区间呢5500到6500之间你就可以找到，而且相对来讲产品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就现在说到就是比如说万明园小区里边的一居。 对、 嗯、 对对，因为咱们这块呢，月坛南街跟北街包括万明园这个所处的这个位置都是咱们这个原来的这个个企事业单位的家属楼，所以说它的这个就是房龄啊，就稍微的也都是80-90年代的，相对来讲的租金价格呢，要同比于这个商品房的新房呢，就是2000年以后的要便宜一些，但是居住的这个面积呢，就稍微受点小影响。但是每个产品不同的也是看这个家具家电的一个配套， 再有呢，比如说像这月坛这块的两居室的价格呢，基本上也是在7000到9000之间，你就能找一个相对来讲符合你的这个居住条件的房。比如说像这个有这个一家三代人住的，其实在月坛片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可以找到同类的产品。 嗯，因为我不知道比如说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就是说我们金融街附近的这样一个区域，现在比如说我要租房的话，这个房量到底是大不大哈？因为我之前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说虽然说万明园小区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小区放在就是北京市的其他地方，它的这个性价比其实不是那么高的，因为它是一个老旧小区，而它的配套设施跟它这个租金相比，其实如果不是在金融街这儿，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但是之前有一个消息说，说即便是这样，这儿的房也是供不应求的，就很多人哪怕说我拿着钱在这个地方都未必能找得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房间。而且说在即便是在这样的小区或者这样的地段，包括地下室，包括这个隔断房，它的这个价格也是不低的，而且有的时候房源也确实是很少。 这个形成的原因啊是这样，主要就是每个不同类型的客户的群体都要考虑到一个通勤的时间。 嗯， 尤其咱们金融街这块来讲呢，可能加班人群稍微多一些，或者是孩子晚上比较上晚自习，你可能就要就近一点，也要考虑上下学的安全。实际上所有的这个租赁产品，其实来讲越近的，离你客户需求越近的这种产品类型也是越贵的。 嗯，确实是。 嗯，因为这个片区刚刚我们说了啊，其实在核心区可选择的住宅其实并不太多啊、您去那儿如果溜达的话啊，骑着小单车哈，咋咋咋咋在那附近溜达，你溜达十分钟，我只是说在二环里边啊，您可以看到的住宅并不多。但是如果您比如说像刚刚周主也说了，如果我过了这个二环，我去到了二环的西边，就会发现哎，那边是蛮大型的一个老的社区的一个集合体了。 嗯， 里边有很多老的一些社区都可以去选择，包括呢像广安门那边， 对， 那个属于价格还蛮低的了， 价格洼地、 不管是您买房也好租房也好，那边其实都还不错，虽然是有增长，但是相较于其他的区域来讲也算是涨幅比较小的了，而且现在的单价确实也还好。就比如说就拿那个明星楼盘荣丰来讲，原来我最开始的时候也关注那个小区，因为年轻都有一个想买 loft 的冲动嘛，对吧？荣丰呢又以 loft 的著称啊，也户型也比较多，各种选择的也不错，而且你看它的户型还真的不错。但是呢，哎，我当时看的时候大概是20000出头吧，但是就说，哎呀，那物业不好啊，怎么样？后来我还真实地看了一下，哎呦，真的是，正如大家所说的，真的是不好。后来呢，是在前年还是什么时候，他换了物业了，这个价格蹭蹭蹭蹭蹭就往上涨啊！真的，原来你想我后来去年我看的时候，大概也就4-5万， 嗯， 现在价格我说的是卖啊，大概价格是不是已经能达到将近9万-10万了？差不多是这个价格了，所以这个价格就翻的不是一点点了。后来我说，哎呀，买不了这儿，其实在这儿住一住也是不错的吧，因为换了物业之后确实整个那个小区的 感觉 不就不一样了、嗯、啊，不像原来说啊，您住在那儿，我的天呀，你也忍受得了。我没住过啊，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看了好多论坛的帖子，发现好像确实是这样的啊。像广安门这些区域的，包括像朗琴园啊，包括远见名苑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在那个地方属于比较明星的楼盘了，包括 比较知名的 楼盘了，因为首先也比较新，其次物业也很好，它整个楼的那个维护也非常不错。您住在那边的话，同样的价格，可能您可能只能奔西边得走蛮远才能找到那样的价格，但是在广安门这边，哎，你就可以找得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嗯， 啊，其实有很多可以选的，但只不过这个地方确实它的环不能换的太大。如果我们拿3公里或5公里来说，它可能不能花的太大，因为东边您是没法选了，东边就到西单了，再往东你也更选不了了，那边可住的房子更不多了。如果您只能往西边、北边、南边这3个方向找。啊，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说啊，关于金融街这边租房，包括我们也可以说说买房嘛，了解一下那边现在的房价到底是怎么样了啊，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我要租房的话，有没有高性价比的一些楼盘，包括一些因为那边出房量不是特别多啊，有没有哪个小区它其实出房量还蛮多的，就是整个小区可能它比较大， 啊，有很多的户型我们可以选的，一会儿让周助给我们解答一下。另外呢，小飞侠给我们发来了，他可能是有问题，但是发了两段语音，非常抱歉，我们暂时呢无法听到语音，所以您方便的话还是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今天的时间不多了啊，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可能买房呢我们就聊不了那么多了。最后一点时间，让周助给我们推荐一下金融街附近您觉得性价比还不错的稍微大一点的社区，我们可选择的稍微多一点的，推荐那么两三个就 OK 了。 好，其实推荐一下，说一下金融街核心的位置吧。金融街核心的位置呢，推荐大家呢就是选择丰汇园小区。丰汇园小区呢，实际上来讲呢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社区，这里边呢租赁的产品呢一居、两居、三居都有，而且呢也是集这个普通的民宅，还有一些大户型的房子，都能够满足就所有客户的一个租赁的一个需求吧。价格呢其实也是蛮也是还蛮合理的，就一居啊、两居、三居都像我刚才讲的那样，还是可以的。 嗯， 另外一个区域呢就是外围的区域吧，也就是我们金融街北侧西直门的这个新街口西里，它分为一区、二区，房子在北京来讲也算是2000年以后的， 嗯， 也是比较新的。这一类产品呢，大家呢也可以呢，就是有需求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去那个小区实地看一下，在网上也看一看。 嗯，就是骑车稍微远了点，骑到那边好像得20分钟吧。 没有没有没有 啊， 其实也是在3公里的这个通行范围之内。 哦，是吗？哦，好的好的啊，可以选择的还是非常多的啊。有机会咱们再继续再聊啊。包括金融街的这个以后的房市的发展等等等等的。当然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等等的啊房屋的任何的一些需求和问题，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直播的时候来一起聊一聊，或者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再次感谢两位的分享，谢谢。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咱们下周一再见了。 盛夏八月，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八月的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周一，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请来了好久不见的许莹，来跟大家聊一聊夏天吃什么好，两个字，海参。 对，大家好，我是小琴海参的许莹。都知道买海参找小琴，那你看咱们夏天呢，出来运动量也大了，活动也多了，天天出那么多汗，营养都随着汗液在流失。 是， 但你真身体一直在流失不行，咱得补啊，夏天要吃温补的。 所以这点先是解决很多人的疑惑，很多提到海参可能也怕是补大发的，其实海参不贵， 不会，海参它是温补的。